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张恩泽，童音明月赵经纶，第十一集。 凯文，这幽星轨道不是为了家族特意定制的吗？第一次用就不好使啊。 轨道形状有些特殊，非常注重拍摄效果的凯文和李朝隐为了家族定制了包括这条在内的许多条。 是定制， 等下就查查看其他有没有别的问题，如果不是偶然尽快退货另找其他供应商。 好，没问题。 涉及到专业常用句子之外的东西，凯文又开始搜肠刮肚地寻找词汇了。 摄制组一定会本着客观公正、科学认定、权责一致、终身追究的原则、明确此事。 凯文，你每天都看什么学习中文啊？ 看新闻，我的中国朋友说他学习英文就是看BBC, ABC, FOX, NPR, VOA 等等等等，十分的管用。 不过最近一段时间他总是觉得怪怪的，在场的人都沉默了。其实我们平时不说新闻联播里那些话，这个真相太过残酷了。在场的人全都善良而又沉默地选择了好好保护凯文。十来个摄影助理用同情的目光注视着他们从好莱坞漂洋过海过来的老大。何修义走进更衣室，再次忍着疼痛将胶带撕下来，穿上 T 恤、衬衣、裤子，摸了摸钱包和手机，走回片场。片场之内，左然也换回了衬衣，恢复了那种优雅得体的模样，正低头扣他的袖扣呢。袖扣的中央是一块海一般深邃的蓝色方形石头，周围银色金属上边似乎镶着一排碎钻。何秀仪再一次感慨，左然真是十分注意仪表，仔细想来有些奇特。十分注意仪表，这点似乎与左然的性格格格不入。左然只沉浸于少数几件事，从来不会在意旁人。见何修义望着自己，左然也抬起了眼皮。 怎么？ 何修义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讲出他心中盘旋的话。 左老师，你似乎有些心动过速啊，要不要抽空去医院查个心电图啊？别是什么心血管类的疾病啊。 为了照顾母亲，何秀义在医院待了将近6年，懂得比别人多，在某些方面甚至赶上医生了。左然那个心跳速度实在是有些夸张了，据何修义保守估计，每分钟也在120次以上，而每分钟100次以上便可以算是心动过速了。他妈妈的几个病友就是因为心动过速被确诊了心血管类疾病的，比如心肌炎、心包炎什么的，还有些越早开刀越好的病。如果是偶然出现，或者是运动过后出现，这种现象当然无需当心了。但是，这一场戏本来就不简单，而又因为轨道老捣乱，拍了整整4个小时，从下午1点到5点。而他每次隔着肌肤感受到左然心跳时，都会暗暗心惊，因为左然心跳是持续性的，在120次以上。这就有问题了。左然眼神如往常般没有温度。 没事。 但是 左然瞥了何修一眼走了。他迈步到片场小圆桌旁，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剧本，拿在手里便打算径直离开了。 也不知道左然听进去了没有。 片场几个工作人员一边收拾东西一边闲聊。 我孙女啊，最近喜欢上了一个外国演员，每天去人家推特下面留言，还说坚持不懈就可以得到回复。 网络上有追星攻略，上面保证照着去做的话，总有一天偶像会认识你。 都有什么方法呀？说说。 我也不是记得特别清楚，就是什么给明星留言啊，给明星画画啊，送明星礼物什么的。还有到片场探班，混进去剧组当一个群演什么什么的吧。一共20条呢，说只要照做了，偶像肯定会认识你。其实都是老一套了，我10年前也追星的时候，坊间就流传着差不多的东西，现在也就多了个微博。 真的假的？真的有用，我也试试。 一直如静立的雕塑一般不苟言笑的左然，此时却突然用眼角看了他们一眼。 没用 啊， 或者很有可能没用，最好不要浪费时间。 哦，对了，左老师肯定知道的，这招数很多人都对你用过吧。 我不知道别人对我用过什么招数。 那 左然看了站在一旁的何修一眼，仿佛回忆起了很多年前发生的什么事一般，冰冷的一如既往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气势道： 反正没用。 嗯。接下来便进入第4天的拍摄，李朝隐导演果然又有新招数。戏的地点是在沈家大屋客厅里的一张椅子上。何修义觉得，若是沈岩的父母知道自己儿子在家中每一处都发过情，怕是要打死这个不孝子。这几场戏表现的是沈岩知道宋智将陪他去北平后难以抑制的激烈情绪。到了这个阶段，驱使着他们的是前所未有的明晰起来的命运，互相交错的轨迹。在一开始，何修义坐在椅子上，两脚踩在左然的双肩上，左然则是半蹲在椅子前，薄唇凑近交代，难度并不是非常大。左然睫毛很长，漂亮的好像蝴蝶的翅膀，在人心间扑棱。何修义莫名的有些心痒，他不知道这只蝴蝶是不是和在巴西轻拍翅膀的那只一样，也可以导致数个月之后发生在别处的龙卷风。这里被 NG 了一回，离岛的理由是左然呼吸有点重。此后两场正戏，何修义觉得李朝隐简直是在为难他。李朝隐先是让何修义跨坐在左然的大腿上，双腿盘着左然的腰，又指挥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死片嘴唇贴合。而后李朝隐竟然用无比冷静的口吻说： 何修义，两腿越过左然的肩，脚踝搭在椅背上面。 啊，搭在椅背上面。 此时左然正常坐在椅子上面，何修义则面对对方跨坐在其身上。何修义看了看椅背，很高，上缘在左然耳朵那儿。何修义评估了一下自己的老胳膊老腿，觉得这个动作对他来讲十分高难，转头望向李导。 我可能抬不上去，我试试吧。 试试。 左人话里带了一点很罕见的味道。 我会抱住你的，摔不下去，不要太担心了。 嗯。 何秀义答应了，抬起左腿撂在了椅背上，接着抿紧嘴唇，举起右腿奋力地向上送。为了减轻负担，他后背向后仰，似乎眼看就要翻下椅子，可左然有力的前臂紧紧抱住了他。何秀义凭空有了一点点安心。十几秒后，何秀义终于坐在了左然的腰腿之间，将精致的脚踝搭在了对方左右耳朵两旁。何秀义的腿筋被拉伸着有一点疼，可李朝隐导演好像依然觉得他膝盖弯曲的太厉害了，不美，亲自走到椅子旁边，按着何秀义的膝盖往下压了一压。 保持这个姿势。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 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张恩泽、童音，感谢您的收听。